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请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启社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的这本书啊，确实是希望您能开怀一笑的。 没错， 因为它就叫做说笑，说笑九章。 哎，说说笑笑啊，一共有九章。 哎，说笑九章 是 作者呢是李庆峰。 哎， 李庆峰。 嗯，这个李庆峰是何许人也呢？我们都知道这天津卫有一位特别有名的相声名家叫李伯祥， 哎， 李伯祥、杜国之啊，李杜两位老师啊。那这位李伯祥老师他有很多的弟子，那这位李庆峰啊，就是这本《说笑九章》的作者李庆峰，就是李伯祥先生的弟子之一。 嗯， 一般要叫弟子呢，就跟学生不一样了。这个跟武术门里其实也是有这讲究的，可这是学生，那这学生可能就是大波轰教的，说这是弟子，那是入了门，甚至于按老讲究来说，那是磕了头的， 那 才叫弟子呢。 而且都是一对一嘛，一对一。 对，那对于这本《说笑九章》呢，李伯祥先生是怎么说的呢？我觉得他说的挺好的。他说呀，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暴，这个暴您放心啊，不是暴力。说如果是那东西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喜欢。我是说它内容热烈火爆，而且五花八门，各种口味都全了，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第二个特点呢是精，书中啊每讲一个观点都是深入浅出，说明白了就算完，不像一些人写文章，本来很简单一个道理，让他讲来讲去，哎，反而就不明白了。还有一个特点，也是就是第三个，就是新，新旧的新。李伯祥先生就说了，中国相声从清末的这个前辈艺人张三禄那儿算起来，已经近200年的历史了。 对， 留下的这个好段子呢，也有好几百段了。可是用相声语言、相声笔法写一部理论专著，这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这个评价其实还真是蛮高的。 对，刚才上节目之前，我和红酒还在说，前一个多月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一本由徐德亮和这个崔琦两位啊这个写的一个相声史。 对， 哎，相声的历史啊，主要是什么呢？叫相声三字经。其实是， 对， 是崔琦先生写了一个三字经，用三字经的形式把相声历史给写出来了，然后呢徐德亮坐得住。那他的那个这个徐德亮坐住的时候，那肯定就是哎有相声的时候会逗点乐啊，或者有这个笑话的时候会逗点乐，没有的时候那基本就中规中矩。那崔琦先生这三字经呢，它主要还是以纪实为主，那就是逗乐的东西不多。返回来我们说，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说笑九章》，那这个作者李庆峰，他是用相声的语言和相声的笔法写一部理论专著，真就像红酒刚才说的，那是头一次了。 嗯， 哎， 这样的一本书，其实有很多名家对他的这个褒奖还是非常的高哈。 对， 比方说像这几位朋友啊，一个是著名的曲艺理论家薛宝坤，他说幽默犹似心灵魔术，百幻千玄，其理莫测。这本别出心裁的小书，或许呢能帮您揭穿奥秘，熟悉技巧。 啊，这说的还是有点正。 说的有点正啊，那继续咱们来看一看啊， 歪的没有。 李伯祥啊，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这部《说笑九章》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周礼下爬犁捞的全是干货，读起来呢有趣味，省时间，可以算是一部幽默速成秘本啊，幽默速成秘籍了啊。还有崔玉斌，著名的漫画家，怎么说的呢？说偶起《说笑九章》啊，偶起啊，偶然的翻开，忽入智慧之门，漫画式的思维，漫画式的语言，写成了一部漫画式的经典，啊，觉得非常漫画， 没错。 严肃，著名的词作家， 哎， 啊，老先生， 老先生，我们在这青年歌手大奖赛上老能看见老先生在那儿评点啊。 这个老先生确实写歌词的， 写歌 词，惜墨如金呢。 对啊，而当年写这个和汪曾祺先生一起写这个样本戏的这个戏词写的也很好， 是，现在基本上就当评委了。他就给了八个字儿啊，书成大漠，笑洒天涯，这蛮高的啊。还有这个田连元先生啊，说是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 田连元先生也是大家了， 大家了啊！我们经常能听到他的评书，他是这样的，这样说的：妙趣人生书册间，清风萧逸古今谈，月临苦海寻常事，笑语明心画外仙。 哎， 啊，给来首诗。 哎，这个各位啊，名人都说了点这个夸奖的话。 嗯， 实际上呢。在这个书里头啊，它是有这么四句，算是我觉得比这些名人说的呢，怎么说呢，肯定是不如人家这个名人说的有分量了， 啊， 有分量了。但是呢，他写的很清楚。您读这本书，您能看出什么来呢？哎，他是这么说：幽默大师是怎样练成的？滑稽搞笑是否也有诀窍？玩笑为何能惹祸？喜剧规律哪里寻？此中奥妙尽在说笑九章，这已经是广告语言了啊。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作者李庆峰啊，他是用这种相声的语言、相声的笔法写这个理论专著。那我们来看看他这卷首语是不是已经有了这种感觉了呢？ 看看味道啊。 嗯，人之爱好五花八门，我对笑字情有独钟，笑话、笑料、笑语、笑容，这么说吧，除了哮喘，我都喜欢得要命。笑这东西啊，像迷宫，像梦境，像魔域，啊，不是吃那魔域啊，像海市蜃楼，一旦走进去，就会三天三夜找不到大门，撞得满头都是快乐的大包。于是呢，我逢人便问，欲书就读，痴想有一天能解开笑的奥秘，写出一部笑理笑意通书。想了十几年，熬了千百夜，书总算写成了。要说一点价值都没有吧，嘿，我也不服气。起码说呢，写书占了我好多时间，不至于闲着没事就喝酒，的确省了很多酒钱。书分九章，内容嘛，先简单介绍一下。第一章说了笑的来源和笑的心理学，挺深奥也挺复杂，汇聚了人类几千年来的智慧心得，大胆提出了笑的无感说。这得感谢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弗洛伊德、鲁迅、林语堂、我舅舅张二山，那些老人家啊，是他们给我提供了诸多理论支点，真的感谢。将来聚齐了，我一定请他们喝酒。 哎，这还能聚齐了？ 所以你说这已经相声里边开始出来了。第二章至第八章讲的是引人发笑的技巧策略，表述中涉及到了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等诸多学科，企图用现代社科知识阐明笑的道理。介绍的趣味思考、滑稽词、归谬法、误会法、趣味折韵、民谣直扑、三翻四抖、楼上楼、滑稽模仿、虚假理由等技巧还是很实用的。读了以后呢，可能会立马增加您的幽默功力。写的已经很通俗了，不知大家是否能看明白？万一看不明白的话呢，我自罚三杯。第九章粗略了说了说笑的美学原则，也可以不算什么原则，只当是一些讲笑话、玩幽默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些东西啊很重要，得学、得懂、得留神，否则呢就会惹祸、碰壁、遇麻烦，稍微有点失误就够您喝两壶的。还有一点呢需要说明，既然是一部理论书，为啥要用调侃的口语写成戏说的形式呢？鱼以为，就是我以为了啊，幽默像青蛙，青蛙因解剖而死，幽默呢也因分析而不再是幽默。老实说，杀青蛙毁幽默，那是两件很缺德的事儿。 以前啊，拜读过很多学院派的幽默理论大作，板面孔、吹胡子、瞪眼珠，满纸都是文字官司，让人看了有点胆战心惊，不像笑话书，倒像恐怖片。别说这个作者他说的这个，我还真有感触。因此呢，咱们换个形式，笑中说，说中笑，凡事都别太较真儿。读者看了，既是学不成理论，起码还能图他一乐，也算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不能算咱们挂羊头卖假酒。书里虽然讲了许多笑的理论，但不是学喜剧、爱相声、写幽默文章的人才能看。喜欢笑、想学两手、没事也幽默幽默的朋友，都不妨读读，就当闲来小酌几杯。书后啊，还附录了12则精品小段，都是笔者在舞台上、酒桌前屡试不爽的保留节目，如今和盘托出，就当给您添点豆腐丝、萝卜皮，充当几个下酒的凉菜吧。那这个首先呢，我们就让红酒哎给我们来一段下酒的凉菜。 约会啊，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一章哈。比尔呢是个优秀的步兵，经历过很多战争，并且得过很多的勋章，现在他光荣退伍了。有一天呢，他的一个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友，在他们约会前，朋友对他叮嘱再三，虽然你经历过很多战争，但这些事儿呢你必须听我的。第一，下车后啊要替你的女朋友开车门。第二，她入座时呢你要帮她拉开椅子。第三，他说话的时候呢你要温柔地看着他的眼睛。第四，他需要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在他动手之前抢先做好。放心吧，没问题，比尔说，这有什么难的呀，是吧。第二天呢，当朋友问起比尔昨天的情况，比尔垂头丧气地说，哎妈，没戏了。 哎妈。 朋友很纳闷问道，他下车的时候你替他开车门了吗？比尔说，当然了，他很高兴。朋友又问，他入座的时候你帮他拉椅子了吗？比尔说，是的，我帮他入座，他说我很绅士啊。朋友追问说，你是不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东张西望了呀？比尔说，没有啊，我一直温柔地盯着他，他说我的眼睛很有魅力。朋友最后问，那你是不是在他需要某样东西的时候让他自己动手了呢？比尔十分沮丧地说，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我们回家的时候啊，他说他口渴，我马上就跑去替他买了杯饮料。朋友十分不解，哎，你做的蛮好的呀。 就是啊， 比尔解释说，出于多年军队练习的习惯，我一拉开饮料罐呢就向他砸了过去，然后自己就飞快地跑到草坪里躲了起来。 来，我给你来，给你弄个可乐，就给我买个可乐去。买回来了，买了离老远，叭扣给直接拽过去了，然后在这马上隐蔽起来。 啊，当兵容易吗？这都是习惯性的动作呀。 这一看，这就是雇佣兵出身啊，了不起，了不起， 还被人砸死啊！我的妈呀！ 哎呀！我先来啊， 你先来吧啊， 我先来。我读这章呢，名字叫《敢问笑从何处来》。茫茫寰宇，滚滚红尘，千奇百怪，百思不解之事啊，犹如大腿上的汗毛，谁能数得清啊？人不说星星，人说汗毛，确实汗毛也不好数清啊。笑的奥秘呢，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一宗。不信呢，咱们就细细的寻思一番啊。人为什么会笑？为什么幽默笑话不过是几句闲话、几行文字就能引人发笑？为什么很有趣的段子听一遍可笑，反复听就不可笑了？为什么听了同一个笑话，有的人笑，有的人却不笑？为什么有的人整天嘻嘻哈哈，有的人却总是耷拉着一张驴脸，好像跟笑有仇似的？为什么老百姓爱笑，当领导的都比较严肃？这个有一些干部，哎，还偶尔笑一笑，可是一升官了，哎，就彻底不会笑了。那想弄清这些问题的不光是你我，古来已经有人了。孔子说乐然后笑，汉代的这个许慎呢，就是说文解字的那位啊，说这个笑是喜而解言其耻也。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康德、叔本华、伯格森、让诺安、弗洛伊德、李渔、鲁迅、林语堂、钱钟书等等等等，古今中外名家圣贤纷纷涉足，把这块领域踩得如同烂泥一般。结果如何呢？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有些人呢甚至是生个小孩让猫叨去，白费劲了。如今啊，圣贤们已经纷纷的仙逝，换个地方继续研究去了。 嗯， 我呢年纪尚轻，还不忙着追星，于是呢我就收束王者诸君的理论成果，结合自身的实践感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总结出引领全书的三层观点来。第一，笑是人类的专利，换言之，只有人类会笑，其他动物植物它是不会笑的。试问啊，红酒，你什么时候见过骆驼哈哈大笑呢？ 我梦中见过。 哎呦，那你都不得了。哎呀妈，你见过牦牛嬉皮笑脸吗？嗯， 牦牛没什么表情吧。 什么时候您到动物园您看见狗熊跟人挺客气的？嘿哥们儿，来进笼子里一块吃点最新鲜的死兔子。 嚯， 绝无此理啊，除非是童话品聊斋看玄幻小说。这说明呢，动物不会笑，没有人类这么丰富的情感和表情。哎，也许您还不信，还会问，人不是常说吗，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笑面虎，笑脸豺狼等等，这怎么解释呢？其实啊，这些话并不说明动物会笑，因为它们都是修辞的产物，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解释，否则呢就会犯下这个虚词实解的逻辑错误。第二，哎，笑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刚才咱们说了是人类专利啊，那这第二就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最初它来源于外界的刺激，来源于紧张精神的突然放松，这就得从头说了。人类的祖先跟动物一样也是不会笑的，就拿我们家老祖先来说吧，几十万年前我们家祖先傻乎乎的，每天都把脸拉得老长，眼睛瞪得溜圆，好像谁都欠他两碗黑豆似的啊！怎么是这副尊容呢？因为还不会笑嘛。后来呢，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家祖先从被窝里爬出来，腰里围上崭新的树叶，脸上抹了褐色的泥巴，胸前挂着漂亮的骷髅。他老人家一边往山下走，一边哼着原生态的小曲儿：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代。怎么唱这歌呢？哎，这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料好景不长，老人家刚走几步，就听嗷的一声，只震得树木抖动，山谷回音。定睛一看，哎呀不好啊，从森林里冲出一头犀牛来。老人家可吓坏了，心说老天爷保佑啊，千万别让他把我弄死，否则我的子孙后代们就会因为缺少原料造不出来了。这就吓得老人家本能地闭上眼睛，闭上嘴巴，五官蜷缩在一起，那模样跟狗不理包子似的。可是呢，过了一会儿，发现那只犀牛并没有发威，而是溜溜达达走过去了。仔细一瞧，嘿，那家伙脑袋乱晃，口流白沫，哎嘿，原来是一头傻牛。哎，老祖宗高兴了，心想，哎呀，真是虚惊一场啊，把我都吓得尿毛了。您可能说，应该说吓得尿裤子了吧？不，确实是尿毛了，因为老人家没穿裤子，只长了两腿毛。闲言少叙，老人家紧张的心情突然放松，面部肌肉瞬间舒展，他的表情第一次显得那么光辉灿烂。请注意哦，老人家此时的表情就是人类最原始的笑容，弥足珍贵。可惜的是啊，我出生晚了，没来得及抢下这珍贵的镜头。 嗯， 又因为呢，男性原始人更喜欢无体毛的女性原始人，在进化过程中，体毛少的女性原始人更容易繁殖后代，因此原始人的体毛逐渐消失了。哎，身上没有毛遮盖了，脸上也没有毛盖着了，这样一来谁笑得漂亮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呢互相学习互相模仿，人类的笑容也就渐趋一致了。后来人类的笑容通过了遗传继承了下来，医学上就叫做表情的遗传编入。该说第三点了。哎，第三点呢，老祖先的笑是源于外界刺激，而现代人的笑也是由刺激而产生的。说到这儿，可能您有怀疑了，您可能会说，有的人没受刺激也会笑啊，这是为什么呀？哎，您别说，还真有这种人，比如说啊，精神病患者，他们经常无缘无故的哈哈大笑，有时候嘴里还大喊，我要下蛋，我要下蛋。可 可惜呢是光打雷不下雨。这个嘛，现代医学家、心理学家已经大伙研究过了，精神病患者无故胡言傻笑是因为他们的脑子有病，主要是在大脑的这个额叶处发生异常电波引起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正常人根本没受刺激，待着待着扑哧他就乐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啊，他们以前受过的滞销刺激又在大脑里重现了，也就是又咀嚼了一回，又刺激了一回，跟牛犊子反刍是一个道理。哎，这咱好理解哈，这是自个儿坐着呢突然想起以前一好笑的事儿来，嘿嘿，你就乐了。 嗯， 总之人只有受了适当的外界刺激才会真笑。顺便说一句啊，有真笑那就必有假笑，哎，也就是社交的笑。比如有的人见了自己不喜欢的领导也要假装点头哈腰，表面上呢嬉皮笑脸，心里头却在想，哼，我不弄死你，哎，那就是假笑，那归三幺五管，不归咱们统辖。嗯，幽默、滑稽、笑话、包袱为什么能使人发笑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组特殊的语言信号，这种信号恰好能刺激听众产生笑感。研究笑的奥秘首要的任务就是弄清楚什么样的语言信号可以引发人们发笑。关于这个问题啊，前人提出很多学说，像什么机智说呀、重复说、报复说、倒置说、乖俄说、欺骗说、讶异说、鄙夷说、自贬说、讽刺说、游戏说、解除说、宣泄说、幸灾乐祸说，又多又杂，简直像一锅粥，还是熬糊了的八宝粥。我钻在里边呢学了好长时间，发现有的学说很复杂，有的很牵强，有的像魏晋玄学云里雾里，根本弄不明白。我抱着那些书本读啊想啊，想得我后脑勺都烫手了，不但没长本事，仅有几个幽默细胞还给烫死了，哎呦，我冤出大天来了。俗话说呀，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干脆吧，我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了一个简明实用、学了就能长能耐的学说——无感说。也就是说，想让人发笑，就要想方设法刺激他的大脑产生无感。哪无感呢？就是虚幻满足感、瞬间优越感、压抑宣泄感、乖俄落差感，还有获知欣喜感。这理论是新出炉的，还冒着热气儿呢。 好，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呢，叫做《说笑九章》，这样的一本书，其实无论从阅读上还是从听上啊，都是非常有趣味。好，这就是跟朋友们今天来说的这本书啊，来自现代出版社出版的《说笑九章》，作者是李庆峰。人人都可以做幽默家，一书在手走天涯。来学习搞笑的这些朋友们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啊。其实李庆峰岁数也不大啊， 七八年的 啊。好，那今天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启社，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珍珠多着崩苍与海浪掩护的陨石壳，偷窥西湖来往的虫影，一夜无梦，指针顺着增加在流过满溢的老屋棚，阴凝凝散嘹亮的憧憬，无动于衷。时光说着说着就走了，岁月画着画着就没了，青春的豪赌终将散场，没有退路却义无反顾。时光说着说着就走了，岁月画着画着就没了，青春的豪赌终将散场，没有退路却义无反顾。

北京时间13